并没有特别执着，而是展颜笑道： 哎，不能给也没关系，那就换一个，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证我不死。如果你的朋友与我同时遇到危险时，你可以先救他们。 任小素打量着王允，对方这个条件其实并不过分，力所能及这四个字也完全在于任小素自己如何判断。与其说是交易，倒不如说这只是一个口头约定。 你不怕我有余力也不救你？我可以赌一下呀。好，就这么决定了，继续说其他的情报吧。这个女人提供的情报说的是孔氏啊，也就是我的归属势力，那我的身份当然也不用隐瞒了，想必你也知道，我是孔氏情报二处的处长王运，他是孔氏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孔尔东之死是安京寺香草制造的意外，这个我是早就知道的，但他还说了我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安京寺与王氏已经达成协议，未来还会有针对孔氏高层的暗杀计划。在我看来，王氏这么做恐怕是想要发动战争了。 任小素心中暗道，果然安京寺和王氏已经绑在一起了。 只是我想不明白，其实政治家们并不喜欢暗杀这种手段，因为上不了台面，而且王胜之作为成熟的政治家更应该如此，可他现在显得有些不择手段了，好像很急迫。 一般情况下，成熟的政治圈很少用暗杀这样的手段，因为如果被人发现，就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政治污点。但王胜之好像根本不怕背上这样的恶名一般，直接使用了最直接的手段。当然也是因为超凡者的存在，才让这暗杀有了成功的可能性，若是放在以前，哪有这么容易。个体力量突破了一定瓶颈后，上位者的安全就很难得到保证了，这也是庆枕直接住进军营的原因。他比其他人更加谨慎一些，而且他也不像孔尔东那样有什么不良嗜好。不过任小素并不是特别关心孔氏和王氏之间的明枪暗箭，他问道： 其他的情报呢？另一则情报是七点钟放下那个中年人提供的，我很确定他是周氏的人，因为曾经一次行动中我见过他，他说王氏在西北商路上有很多商人，其实都是王氏的退伍军人，你也知道王氏是有兵役的，必要的时候简直可以全民皆兵，所以他觉得王氏对西北可能也不怀好意。 任小素点点头，之前他还在想，一群为财团卖命的人会因为50万就出卖自己的势力把情报给王运，怎么想也不太可能啊，但现在他算是发现了，这群人给的全是别人家的情报，主要目的就是既拿到了黑药，又可以恶心自家以外的势力。例如周氏这中年人就直接摆明了想要挑拨王氏与178要塞的关系，反正都没存什么好心思。这时王运继续说道：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清河的情报，是左手边那个年轻人换给我的，他说许克很有可能在一年之内离任，由许家后起之秀许志来接手清河集团的全部工作，他说这事儿可能和洛城一战有直接的关联。 任小素魂不在意的点点头，他虽然跟骑士关系很好，但并不在意他们的权力更替，剩下的两则情报就是周氏和王氏的军队调动了，这个任小素更不关心。王运说完情报后突然看向任小素： 既然大家现在都是合作关系了，那我可以知道你名字了吧？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可以，我叫感谢。 感谢？ 王运疑惑，他总觉得这名字有点古怪。说实话， 王韵真的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他还在脑中思索敢是个什么姓呢，也没听说过有这个姓啊。他认真问道， 这不是你全名吧？你全名叫什么？ 任小素沉思了片刻说道， 全名叫非常感谢。 你他妈不想说名字也就算了，在这占谁便宜呢？你帮我啥了我就非常感谢。麻烦你就算不想说名字也稍微委婉一点，取个稍微像样点的名字好吗？ 当天晚上所有人都爬到树枝上睡觉，大冷天的四处透风，又担心无处不在的危险，实在有点难以入眠。唯独罗兰竟然还在树枝上打起呼噜来了，这却让其他人的睡眠环境更差了。任小素守夜的时候专门提防那诡异的植物袭击他们，可一晚上什么动静也没有。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都被前所未有的疲惫感包裹着，本来进入荒野就会被慢慢消磨精力，就算有帐篷也肯定没有在家里睡得踏实，现在还得睡树上，这就更加煎熬了。程宇望着大家疲惫的模样，心中有些忧虑，就这状态就算进了圣山腹地，恐怕大多数人的战斗力都要大打折扣了。另一边，周莹雪神清气爽地钻出帐篷，并接过了李神坛手中的小红旗。 好了，大家洗漱的时候也不要离开我身旁方圆10米的距离，我们半小时后出发，不要墨迹，墨迹的话大家可不会等你。 李神坛和香草他们也穿过了峡谷，穿过峡谷后也遭遇了火种公司的围剿，但与其他队伍不同的是，火种公司围剿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火种死了几个人，而李神坛的仆从又多了几十人，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改变。香草对此都有些麻木了，昨天李神坛说他们的行进计划要调整一下，要先和另一边的成宇的队伍会合，再去探索圣山的核心区域。李神坛的理由很充分，人多力量大，但香草感觉有些无力的是，你要和对面的人会合，这是当圣山核心区域的火种不存在吗？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先从火种公司身上踏过去，与队友会合后再重新回头去揍火种一遍。这个计划也太草率了吧，完全是没把火种公司放在眼里的感觉呀。当时李神坛笑眯眯地说道， 大方向就是这样，如果碰到困难了我们再临时调整嘛。从路线上来看，我们也不用真的从实验基地横穿过去，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嗯，你开心就好。 很好，你已经掌握了和我相处的基本技巧，再接再厉。 然后等他们再出发的时候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就是树林里奇怪的地底植物。他们倒是没死人，但火种公司过来围剿他们的人有死亡，于是香草他们就看到植物吞噬尸体的一幕。原本香草以为这玩意儿会是他们的大麻烦，结果周莹雪很快就接过了李神坛的小红旗，成为了新的导游。用周莹雪的话讲，就是对他来说有关植物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穿过峡谷的危机被李神坛轻松解决了，穿越树林的危机又被周莹雪轻松化解。某一刻香草都替火种感到惋惜，明明是这么危机重重的环境，偏偏遇到了周莹雪和李神坛这俩人。别的队伍都非常头疼的问题，在李神坛和周莹雪面前就跟不存在似的。让香草最无奈的是，队伍里那些 A 级杀手们好像已经有点习惯抱大腿的感觉了。一开始大家还非常排斥李神坛的到来，可现在他们发现有李神坛在队伍里，幸存几率瞬间拉满。想到其他队伍此时正面临什么时，大家竟然还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别人晚上都睡树上，他们只需要围在篝火旁边看李神坛表演魔术，喊哇好厉害就可以了。周莹雪看向香草， 哎，那个男的走什么神呢，跟上队伍。 香草欲哭无泪， 自己在外面好歹也算赫赫有名，广受杀手们崇拜，怎么到了这里就变成那个男的了？听起来就像是个跑龙套的。行进路上，程宇时不时就会狐疑地看一眼任小素。今天早晨他忽然想起，任小素好像已经好几天没有唱儿歌了，这唱跳歌手忽然不跳不唱，程宇感觉还有点不适应呢。别说，起码唱跳歌手还在又唱又跳的时候，晚上篝火晚会的气氛还挺不错的，而现在只剩下压抑了。没人说话，只是沉默地一直前进，没人知道他们最终会走到哪里，面对什么。程宇忽然说道， 那个谁，要不你表演个才艺吧。 程宇的助手当场就惊了，心说自家这位超凡者是被唱跳歌手给洗脑了吗？咋还主动要求表演才艺了呢？结果任小素只是瞥了程宇一眼， 神经病。 说完就继续往前走了。顷刻间，程宇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自己怎么就神经病了？之前不是你在一直要求表演才艺的吗？现在让你表演才艺，你反倒不表演了？程宇的助手在一旁说道。 哎，咱先别看才艺表演了，老板，有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得提前商量。 什么事？ 咱们的食物不够了，晋升之后的行程要比我们预计的慢了很多，消耗起来也比计划的大。我想不光是我们面临这个问题，其他人也一样。 其实大家在出发的时候背的物资补给都会额外多准备一些，起码准备15天的量，现在时间只是过去了11天，所有人的食物都开始捉襟见肘了。这事儿完全在任小素的预料之中，这些人毕竟不是常年在荒野上生存的人，对很多荒野生存相关的事情都没有更丰富的经验，很容易造成粮食的浪费。例如坐在篝火旁，虽然你已经吃过饭了，但长夜漫漫你又没什么娱乐活动，会不会觉得手里少点东西，嘴里也少点什么？吃东西消磨时光固然快乐，但食物吃光了是很痛苦的。例如任小素以前还得外出抓麻雀的时候，对自己所带的食物既惊艳，不知不觉间就把食物给浪费了。这也不是说程宇他们没有自制力也没有计划，确实是你没在荒野上扎扎实实的挨过饿，都很难有任小素这样的觉悟。当然这只是任小素内心里的调侃，更关键的是大家出发前都设想得很好，圣山这山野看起来是非常富饶的，里面应该有很多野生动物可以吃，但他们没想到火种公司这么狠，直接放了自己基因改造过的捕鸟猪，提前就把这山里的小动物给吃绝了，放以前还可以挖野菜吃，总不至于饿死。但现在看着圣山里的植物如此诡异，谁敢轻易吃这里的东西？之前任小素看到香菜的时候就说，这香菜已经有毒了。连香菜都有毒了，其他东西吃了能没事吗？谁也不敢拿命赌啊。程宇叹息道， 省着点吃吧，看看能撑多久。 助手只好先不谈这个话题，只是他们连续行进了2天时间，都没再遇到什么诡异的情况。每天晚上睡在树上，白天长途跋涉，疲惫感越发明显，食物终于彻底消耗殆尽。程宇他们还算好的了，有些人已经饿了一天，还有一个人摘了野菜回来煮着吃，当天晚上就一睡不起。负责守夜的任小素亲眼看到那灰色的丝瓤再次出现，将这名被毒死的队友给飞速吞噬掉。早晨他对杨小姐说道， 从出发开始其实每一步都在火种的算计之中， 先是出现诡异的生物制造恐慌，然后放置捕鸟蛛偷袭，并且清理整个山野可以作为食物的动物，再是峡谷让大家自相残杀。我甚至觉得火种公司的人已经猜测到这队伍里会出现断粮情况，所以干脆这几天连面都不露，就是等我们把自己给拖得筋疲力尽，他们则可以以逸待劳。 所以当食物耗尽之后，他们才会开始真正的围剿。火种布局的人很聪明，我们应该还有两天就能接近圣山的核心地区，剩下这两天才最难熬。 当天晚上，所有人围坐在各自的篝火旁，表情都随着摇曳的篝火而明灭不定，心中幻想着突然有一只兔子闯进营地来，然后被他们吃掉。太饿了。让任小素意外的是，宫殿突然开口了。 任务，结束沉闷的气氛，让队友欢快起来。 任小素环视周围一圈人，心想这是宫殿让自己表演才艺的意思吗？可这时候别人都饿着，自己表演才艺也没法给他们带来欢乐呀。谁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看个劈叉就欢快起来？有时候任小素做任务更像是做一道阅读理解题，他用自己强大的逻辑能力来分析命题人背后的准确意图，然后把任务完成度给拉升到完美级去。任小素起身走到营地中间去，程宇一看到他起身，心中就暗道这货难不成又要开始表演才艺了，这也太反复无常了吧。这时候任小素对所有人说道， 我知道你们的食物应该是不够了，对吗？ 大家看了他一眼，谁也没说话。任小素继续说道， 巧了，我这次出门带的食物比较多，现在还有一整包压缩饼干呢。 压缩饼干这四个字像是有魔力一样，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但任小素话锋一转， 可能有人以为我又要卖钱了，对不对？并不是，我可以把压缩饼干免费赠送给大家，但我有一个条件。 程宇助手疑惑道， 什么条件？ 任小素沉默片刻说道， 你们一人给我表演一个才艺。 所有人都无语了。任小素很开心，因为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正确的任务完成方法。既然自己一个人表演才艺没法让大家欢乐起来，那就让他们自己表演才艺。这个逻辑是任小素深思熟虑后才想明白的。他认为这宫殿也就配上自己才能物尽其用，换了其他人还真不一定能完成这宫殿的一个个任务呢。营地里所有人面面相觑，大家都有点搞不清这是个什么神转折。本来他们都已经开始猜测这次任小素要表演什么才艺了，结果突然一拐弯，差点把他们腰给撅折了。一块压缩饼干足够他们一天的身体消耗了，要说这绝对是好事，还不用花钱。但表演才艺这事儿也太扯淡了吧。程宇看向任小素， 你真以为我们会因为一点食物出卖自己的自尊吗？ 任小素不乐意了， 表演才艺而已，我之前没表演过吗？怎么就跟自尊扯上了？ 程宇心说，那是你脸皮厚，我们脸皮又不厚。但惦记着任小素的压缩饼干，他也没直说心里话。一名中年人说道， 在场的各位在各自的组织里恐怕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你觉得谁会为了一块压缩饼干表演才艺给你看呀？大家都不要面子了吗？ 祸水东引让白色面具去跟任小素正面刚。程宇笑着对老许说道， 您赞成他？ 话还没说完，程宇就眼睁睁地看着白色面具劈了个叉。程宇他们当时就懵了，你可是能打败 T5 级别的高手啊，怎么能说劈叉就劈叉呢？这一幕简直颠覆了程宇的世界观，他内心一阵惊异， 心想自己是不是还在峡谷制造的幻觉之中。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而旁边的王韵则嘴角含笑，这一幕恰好印证了他的想法。面前这壁垒破坏者和白色面具同时出现在洛城，绝对不是偶然，对方这两人一定认识，说不定还是至交好友，不然白色面具这样的强者怎么会如此配合壁垒破坏者。王韵觉得自己已经看穿一切，光是这个情报就价值上千万。虽然他仍旧不知道白色面具的能力是什么，但起码确定了白色面具的势力归属，以后有人想要针对178要塞的时候，这情报能派上大用场。这时王韵也起身笑道， 那我也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吧，这还是以前在孔氏军里学到的歌曲，叫做游击队之歌。 说着王韵便唱了起来，只是某一刻他自己唱歌的时候，那强大的回忆能力一瞬间将他带回到那个青涩的年代。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情报系统里的尔虞我诈，王韵甚至有些怀念那段时光。自打进入情报系统之后，他就已经不敢再说自己是一个好人了。夏叔转头默默地看着自己的长官，忽然觉得自家长官好像有心事。以前王韵虽然也和夏叔打成一片，但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王韵唱歌。现在有白色面具给大家台阶下，又有王韵配合，营地里其他人很快就放下了自尊心。这事儿就是需要有人开头，才能让所有人拉下脸来。但不得不说，这确实让整个营地都突然欢快起来了。有了东西时，还会有人不断地闹出一些笑话来。就在山林里，有人正趴在山崖之上，用手持望远镜看着这一切。他打开耳麦说道， 上面的计划要暂缓一下，我发现他们的食物补给并没有消耗完，而且也不疲惫。 怎么可能？他们在干什么？ 火种的观察员犹豫了一下说道， 他们在载歌载舞，还有人在表演劈叉。 耳麦里沉默了起来，隔了半分钟才有人说道， 继续观察，有新的情况立刻反馈。 收到。 此时程宇他们浑然不知有人正在远程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他只是看着营地里的这些人，再看看任小素，叹息道， 这他妈该不会是个神经病吧。 这肯定是个神经病。 香草对唐化龙道，这会儿他们营地里同样是载歌载舞的情景，不过表演者不是他们安静寺的人，而是火种的人。香草看着眼前的大型歌舞表演，面前上百个火种公司的人正在空地上蹦蹦跳跳，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非常喜庆。不知道内情的人看到这一幕，怕是要以为这里正举办什么篝火晚会呢。唐化龙小声道， 嘿，你这吐槽可别让他听见了，我可不想明天晚上看到你也给大家表演节目辣眼睛。 香草瞪大了眼睛， 怎么就辣眼睛了，我好歹也是偶像派吧。 然后正说话间，火种公司的歌舞表演竟是渐渐停了下来。李神坛对司立人说道， 小丽人来我旁边。 说着李神坛捏起身旁一颗石子，弹指间飙射向树林的黑暗之中。香草等人豁然看向石子消失的地方，可那里什么都没有。更奇怪的是，石子如此快速的飞去，却没有半点声音反馈回来。李神坛冲着那黑暗笑道， 哼，怎么被抓的人太多，终于忍不住了。 黑暗里有人笑着说道， 你我怎么会在意这些人的死活？只是想来看你一眼而已。 香草等人愣住了，这黑暗之中的声音竟与李深潭一般无二。司立人看向李深潭， 我去杀了他。 不用。 李深潭摇摇头，转而对黑暗之中的人问道， 东湖陷落和圣山的陷阱都是你的手笔吗？你应该很清楚，咱俩都没这个智商。 你放屁！ 李深潭气得跳了起来。 哎，你骂自己就算了，别给我一起骂进去啊。 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了。哼，你不过是个残次品而已。是吗？那我们拭目以待好了。 树林中的那个人说完这番话，竟然转身就走，并没有冲出来大开杀戒。香草等人终于松了口气，解除了如临大敌的状态。如今他们的猜测终于得到证实，这圣山里果然有第二个恶魔耳语者。香草转头，却见李神坛将指尖的银币高高弹起，那银币旋转的声音清脆悦耳。香草他们突然感觉一阵神清气爽。 你想催眠我们？ 刚才他说话间就给你们施加了心理暗示，我这是帮你们恢复神智，省得以后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香草看向李神坛问道， 我很好奇的是，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刚刚听声音，那个被火种复制出来的恶魔耳语者距离他们恐怕也就50米左右的距离。如果李深潭自信对方只是残次品，那想要杀死对方应该是很容易的。而且李深潭用手中银币的声音为他们解除心理暗示，说明那个树林里的恶魔耳语者有能力通过说话的节奏来远程施加催眠。既然复刻体都有这样的能力，那李深潭本体应该更加恐怖才对吧。李深潭看向香草笑道， 你是安静寺的人，那我问你，现在进入圣山腹地的队伍还有多少保持着战斗力？ 5支。 这次来的队伍其实一共9支，但有4支直接废在了进山的路上。现在这4支队伍已经在撤退的路上了，但火种公司未必会放他们如此轻易的离开。李深潭笑道， 所以咱们只是5支队伍的其中之一，干嘛把所有事情都干了，让其他人也分享一下这个惊喜不好吗？ 香草嘴角抽搐了一下，这是惊喜吗？这是惊吓呀。然而李深潭没说的是，他压根不想自己动手去解决这个复刻版的自己，而是更加期待这个复刻体遇到任小素的情景。所以这复刻体怎么能死在自己手上呢？李深潭得留着他去见任小素啊。当李深潭想象这个铁憨憨想要催眠任小素的模样，他就乐出声来。旁边的司立人瞥了他一眼， 你这精神病怕是好不了了。 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你的复刻体很多呢？既然能复刻出来一个，他就能复刻出无数个，到时候双拳难敌四手，就算他是残次品你也打不过那么多吧。 不过这个时候李深潭忽然皱起眉头来， 按说如果火种使用的技术是克隆，那么复刻体肯定不止一个。而且你想过没有，火种公司收集的超凡者基因样本怎么都有几十个了吧，那为什么连 T5 都没有超凡能力，只是身体素质高的吓人？ 香草愣住了。是啊，早先他们都以为火种公司只能提取超凡者基因来制造一些低配版，没有超凡能力的战士。可现在李深潭的复刻版出现，已经否定了这个观点。那么火种为啥不直接让超凡者满大街跑呢？有些超凡者的能力 即便复刻版有所降低，也很适合整戒指战斗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李神坛思索道， 你看啊，大家的能力都是因为某个契机才开启的，对吧？不是说生长到什么阶段就自然开启了。火种公司不可能连同着契机也一起复制，那是人生经历，并不是基因里的东西。 是的。 那么他们一定是有什么比较稀有的手段，可以开启某个克隆体的超凡能力。但这个手段连火种公司都很不好操作，比如只能用几次，所以才会给最厉害的用。 香草愕然看向李神坛，合着您说了半天就是想变着法的夸自己最厉害啊，这也忒不要脸了吧。不过香草忽然觉得李神坛所说的推断有可能就是真相。大家都把李神坛誉为诸神崛起的时代里最接近神明的人，那么如果火种需要在众多超凡者的克隆体里选择一个人来激活对方的能力，那么李神坛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可这个所谓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李神坛诧异地看着香草。 我怎么知道啊？你问我干嘛？ 香草转身就走，他跟李神坛实在有点交流不下去，而且他还得赶紧把今晚的情报给发送过去。只是香草刚拿起手机，却发现手机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要知道，他们都是卫星电话，怎么说没信号就没信号了呢？之前还好好的。难道是火种公司实施了屏蔽干扰的手段？那么，火种要开始动真格的了。此时，仅剩的五支队伍里，火种公司暂时放弃了对其中两支队伍的围剿。一支是因为有李神坛在场，火种还不愿意直面这位恶魔耳语者，所以打算先清剿了其他队伍，再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他。恶魔耳语者的威力，竟可以让火种公司在主场作战时都心生忌惮。而另一队被暂时搁置的原因，则是这队人非但一点都不疲惫，还在大摇大摆地在他们圣山里载歌载舞，这让火种公司有点摸不清底细，看不出深浅。按照火种的计划，这些进入圣山的人应该已经快到强弩之末了才对，为何还能有精力载歌载舞呢？看不懂的队伍当然也要放一放，等他们收拾了其余三支队伍再说。当天晚上，就在树林中的复刻版恶魔耳语者离开后，位于不同方位的三支队伍同时遭到了火种公司的围剿。为了这一次围剿，火种甚至出动了三名 T5 级别的破晓成员。这场战斗从夜晚一直持续到了早晨，将三支队伍打得非常狼狈，死伤惨重。不过这次进入圣山的人个个都不是善茬，所以火种公司这边虽然将他们杀溃了，但部分超凡者仍然有余力钻入山野。火种并没有穷追不舍，到了天亮之时他们便直接收兵。那坐镇火种幕后的指挥之人有条不紊地削弱着所有人的力量，不急不躁，但总有后手在等待着。某一刻，李神坛也承认复刻版恶魔耳语者说的没错，他并不是这种战略权谋类的人才，更喜欢的还是直来直去。总的来说，火种公司这次行动算是非常成功的，唯有一支队伍出现了意外。那边的火种公司作战部队刚打算进行围剿，结果一架蒸汽列车突然出现，带着所有人就跑路了，火种公司连追都追不上。却见那蒸汽列车翻山越岭毫无阻碍，看得火种公司的作战部队直发懵。不过他们知道这是谁，算是火种公司的老朋友了呀，王从阳。 东湖陷落之后，火种公司便雇佣王从阳来运送实验室资料，结果王从阳把所有资料都给卷跑了。火种公司非常重视李慎谈，也同样非常重视王从阳，只不过他们对李慎谈是忌的，对王从阳那就是痛恨了。要知道王从阳卷走的可是一整个实验室的资料，这资料有多么宝贵不言而喻，关键是中断了火种公司在某个领域的研究。而且王从阳连定金都收了，竟然干出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情，简直违背了商业原则和人性。当然火种公司当初也不是完全放心王从阳的，他们还派了那么多人，并且提前6个小时才告知王从阳地点，并要求王从阳只能自己来。这样做就是想着就算王从阳耍什么手段，他们也能杀了对方。可现实是他们的人竟然全都被杀了。这段时间以来火种忙着其他事情没空去追杀王从阳，却没想到对方竟然自己跑到圣山来了，而且还又一次破坏了他们的围剿计划。这还能忍吗？谁也忍不了啊。在火种公司看来，这王从阳也太嚣张了吧。整整一晚上，火种公司不断加派人手对王从阳的蒸汽列车进行围追堵截，车上的人都纳闷了， 这火种公司疯了吗？为啥对我们的仇恨这么大啊？ 他们路上还刚巧碰到其他队伍溃逃出来的超凡者，严格意义讲也不算溃逃吧，就是脱离队伍寻找更好的机会进入核心区域。大家在车上看到这几位超凡者后就喊他们上车了，毕竟人多力量大嘛，虽然彼此并不一定认识，但现在火种的敌人就是大家的朋友了。结果这几位超凡者上车之后就发现，追捕这蒸汽列车的驾驶可比追捕他们的镇长大多了呀。有人疑惑问他们， 你们怎么这么轻易就逃出来了？我们身后的追兵都还没甩掉呢，难道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那几位超凡者愣了一下， 也没啥好办法呀，他们追着追着就不追了呀。 大家搞不清为什么自己这边的仇恨就这么大。这种情况在他们这些不知情的人来看可能会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然而在当事人王从阳眼里也同样是一头雾水。之前火种公司虽然发布了他的通缉令，但火种这边一直没腾出手来针对他，而且王从阳自己也理亏，毕竟收了人家定金然后跑路确实不太地道，所以他也没说什么。可现在看来王从阳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啊，自己不就卷了点钱吗？你们至于这么大气性吗？王从阳觉得火种对他们这支队伍区别对待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或者还有一些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但他没吭声，毕竟他一说不就成了队伍里的众矢之的了吗？他自己死和拉着其他人一起死，王从阳肯定更倾向于后者呀。这队伍里还有挺漂亮的姑娘呢，下去了也有个作伴的，当然要是能不死那当然还是活着更舒服。眼瞅着后面的火种公司依然是穷追不舍，王从阳回头问道， 现在往哪儿跑？我就负责开车，方向你们定。 这时一名安京寺的人说道， 往西去。 为啥要往西去啊？ 本来是往东去更安全，据说那里的队伍有恶魔耳语者坐镇，但我们现在想去东边的横川圣山太危险了，而西边还有一支队伍，白色面具你们听过吗？他就在那个队伍里。 车里的众人面面相觑，白色面具谁能没听过，虽然出现的次数少但每次出现都挺轰动的，而且出现的次数少反而让这白色面具显得更加神秘。只见蒸汽列车的车头一转直奔西方而去，不过王从阳在路上就思索，他总觉得隐隐有种不安，好像自己不该来圣山似的，现在更不该去西边。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没用，那口可以具现而出的大黑锅就是王从阳的底牌， 他觉得自己生还几率总归要比别人高一些吧。任小素他们这边还载歌载舞着呢，大家就听见山野之间由蒸汽列车的呜咽声传来，伴随着的还有铁轨拼接在一起的金铁交鸣之声。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对这声音简直太熟悉了，杨小锦也下意识地看向任小素，他疑惑任小素怎么突然把蒸汽列车给具现出来了。可他看到任小素也同样疑惑的表情，立马就反应过来，这不是任小素的蒸汽列车，而是王从阳的。蒸汽列车一路直奔火光而来，王从阳在车上远远就看到诡异的一幕。 啊，等等，你们看那个营地里是不是有人正劈叉呢？ 这会儿了谁他妈有心情劈叉啊？ 我操，还真是。 车上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有点没反应过来，眼前这支队伍怎么没有遇到火种的袭击，而且还有心情在这劈叉呢？正在劈叉的程宇也从地上赶紧爬起来，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程宇视力好，他甚至能透过车窗看到那蒸汽列车里王从阳等人震惊的表情。这场才艺表演里，程宇是扭捏磨叽了半天才排在最后一个表演，可偏偏他丢人丢得最大。罗兰疑惑道， 这不是王从阳那小子能力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时蒸汽列车后面又传来爆炸轰鸣声，大家这才反应过来，合着这些人是被火种公司给追到这里来的。不过火种公司在发现蒸汽列车与西边这支队伍汇合之后，便立刻收到命令撤退了，不再追击。车上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安静寺的人说道， 啊，看来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支队伍里面一定有火种公司非常忌惮的人，所以我们遭遇了围剿，他们却没有。 王从阳说道， 甭说别的了，赶紧下车。 可刚下车，王从阳看到篝火旁边的任小素就僵在了当场。任小素站起身来，慢慢朝王从阳靠近过去，这货当初带着一窝土匪去攻打他们的事情任小素可没忘记，现在这就算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了呀，冤家路窄。原本有些喧嚣的营地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任小素和王从阳两人，傻子也都能看得出来这俩人认识还有仇。任小素一边靠近，王从阳一边后退，杨小锦则坐在原地，随时都可能具现出来黑狙帮助任小素追杀对面那个仇家。当初王从阳带着土匪过来偷袭的时候，他可是也在现场的。而在现场的人对这件事情最感兴趣的竟然是程宇和王月。王从阳此人的名号在地下世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对方经常把财团干一些秘密押送的任务，收钱办事口风很严。早些时候财团找王从阳办事也只是一些普通的运输任务，后来发现王从阳办的事情在黑市上找不到相关的情报，才意识到这货的职业操守还是挺好的，于是合作也就越来越多。光王运这边就记得孔氏曾与王从阳三次合作，不过这个王从阳从来不接杀人的任务，好像非常慎重的样子。王运感兴趣的原因在于他一直很想知道任小素的身份，但任小素老是拿各种各样不靠谱的理由搪塞他。现在王从阳与任小素有仇，那么王从阳很可能知道任小素的身份，这样王运就有了新的线索。想到这里，王运忽然站了起来，想要和稀泥调停一下，可还没等他说话呢，他就惊讶地看到王从阳竟然转身跑了，而且很快就具现出了自己的蒸汽列车，跑得要多快就有多快。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大部分人都还没弄清这到底是为啥。 王韵和程宇默默地看向任小素。要知道，王从阳可是很强的超凡者了。财团早就有人试探过王从阳，发现对方绝非庸手。可这位王从阳，现在看到任小素，竟是毫不犹豫地就跑路了。从这件事情也能侧面反映出来，他们之前的猜测都是真的。任小素站在原地，并没有去追逐王从阳，可这货距离他百八十米就开始逃跑，而火种公司的作战部队并未离去太远，他不想节外生枝。而且王从阳逃离的方向正是火种公司作战部队的方向，这货为了逃命甚至不惜拉上敌人把水搞浑。此时火种公司的部队正在有序撤离，他们接到指令说先不要靠近西边那支外来者队伍。这些作战人员心想这样也好，他们也听说那群人在山里有恃无恐载歌载舞的传说了。可还没等他们撤离呢，身后竟然又响起了蒸汽列车的声音，作战部队的指挥室都愣住了。 这也太猖狂了吧。 对方在队伍汇合之后不仅没有见好就收，还反过来追击火种公司作战部队，知不知道这是谁的主场呀？可指挥室转念又一想，不对呀，对方要是没点底气敢这么反过来追他们吗？指挥室赶紧在通讯频道里跟后方上级汇报， 长官，我们撤离之后对方反过来开始追我们了，好像很有底气的样子。 那通讯频道里的上级沉默两秒后说道， 全速撤退吧，我会安排其他人过去。 火种公司的这位指挥官挂了通讯频道便开始闭目沉思，这支队伍到底什么情况，怎么比李神坛那边还要硬气许多呀？要知道就连李神坛都没有主动出来追击啊。王从阳在蒸汽列车上原本紧张的不行，都已经准备把压箱底的绝活黑锅给寄出来了，现在一看火种公司如此害怕自己，反倒乐了起来。圣山这趟浑水他已经不想参与了，不如走为上计。营地里任小素默默地看着王从阳离开，杨小锦走到他身旁低声问道， 怎么没动手？刚才你全力应该能追上他，虽然可能会一起面对火种的阻击，但你向来是不怕这些的对吧？ 不一样，如果追杀他就必须动用老许，这样一来就把我和白色面具的关系摆在明面上了，而且我当众杀了王从阳，以后再用蒸汽列车的话就不那么好使了。 最后任小素还是想到了以后让人替自己背黑锅的问题，要找王从阳的麻烦那也得偷偷的找嘛，不能让别人发现才行，这样很多人才会把账算到王从阳头上。就比如73号壁垒里的实验室资料现在已经被罗兰派人悄悄送回了庆室，但火种公司依然认为是王从阳干的。每次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任小素都会内心暗爽，以前让许贤楚背锅大家朋友一场总会有点过意不去，现在把锅分给王从阳心理压力就没那么大了。此时程宇和宋乔等人已经迎上了安京寺的同事。 你们遭遇了火种袭击吗？ 安京寺的人说道。 对啊，突然就出现了，原本队伍里啊有50多人，结果这场战斗之后啊也就我们10多个人跑了出来，中途啊还遇到了另一支队伍的人，两支队伍合并起来啊也才只剩20多人。不过你们这里为何没有被袭击啊？没道理单单放过你们才对啊。 宋乔表示他也有点疑惑，而程宇则忽然提到会不会他们这边气氛太欢快了，所以导致火种没敢对他们动手。虽然这个答案很离谱，但他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别的解释了。现在已经很晚了，圣山里的其他地方仍然有战斗在继续，看样子那些走散的队员里也有隐藏的高手，不然也不至于和火种公司僵持如此之久。大家也不敢睡觉了，连夜换了新的营地，就这么守到了后半夜。就在天色蒙蒙亮的时候，树林里忽然传来了脚步声， 对方踩着黎明时分的松软泥土和腐叶，声音在耳朵里面回转，像是一种奇怪的音律，又像是有人在耳边低声呢喃。任小素转头，赫然发现这营地里所有人竟是都慢慢闭上了眼睛。环顾四周，除了他还保持清醒以外，无一例外。树林里的人走了出来，对方看着任小素突然诧异道： 你怎么没睡？ 任小素沉思了一会儿回答道： 我还不困。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